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3，北京多云，15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把造林绿化事业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李克强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药品管理法执法检查。 人社部要求今年所有省份全面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北京未来15年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征求意见。 央广视频警惕网络娱乐的扭曲和文化的倒退。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要组织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参加植树活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念。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上午10点左右，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集体乘车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植树点，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片紧邻东五环的植树区面积200多亩，是北京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区域。挥锹铲土填入树坑，培实心土堆起围堰。习近平接连种下白皮松、西府海棠、银杏、碧桃、榆叶梅，每种下一棵树苗，习近平都同少先队员一起提桶浇水，还不时询问他们学习生活的情况。习近平表示，我国历来就有在清明节前后植树的传统，全民义务植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都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每年这个时候与同学们一起植树感到很高兴，希望同学们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爱绿护绿的意识，既要懂道理，又要做道理的实践者，积极培育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播种绿色，美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说，近些年来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取得显著成效，但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绿色还不够多、不够好，我们要继续加油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伐，增加绿化面积，提升森林质量，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共同把祖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习近平强调，参加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同时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人民群众更好、更方便地参与国土绿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央广消息，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意见指出，确立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关乎旗帜、道路、方向，关乎党运、国脉、军魂。开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必须牢牢把握维护核心听从指挥这个根本政治要求，突出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意见强调，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要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圆满结束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正式访问，并成功出席第五轮中澳总理定期会晤后，昨晚乘专机回到北京。李克强总理夫人陈红同机抵京。离开奥克兰时，新西兰环境部长史密斯等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汝彤等到机场送行。 央广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纪委继续聚焦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开展多轮次滚动式重点督办。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八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河北省涞源县扶贫开发局原局长妥开祥虚报套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问题，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扶贫办、区财政局、赣榆农商银行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问题，湖南省城步县丹口镇白水洞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德平等人违规获取扶贫工程项目并骗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问题，广东省紫金县扶贫办挪用扶贫工作经费发放手机补助等问题，重庆市云阳县凤鸣镇违规发包扶贫工程等项目，多名党员干部谋取私利等问题，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泉水寺村原党支部委员、村会计李学猛侵占移民资金问题，陕西省户县五竹镇周店村村委会原主任李鹏向危房改造村民收取跑腿费等问题，甘肃省张县金钟镇尖子村党支部原书记包嘎宝骗取扶贫羊问题。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在扶贫工作中吃拿卡要以及弄虚作假等问题作为查处的重点，对问题典型、情节恶劣的，省级纪委要直接调查核实，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频发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党委纪委的责任，职能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后不报告不处置的，也要严肃问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药品管理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已经启动药品管理法修订工作，力争今年内将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报国务院审议。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药全球新、仿制药与原研药品质量疗效一致的高标准，但实施起来有一个过程。此外，我国药品产业存在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不高、管理水平低等共性问题。全国原料药和药品制剂生产企业4246家，其中生产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60%以上，药品批发企业约1.3万家，销售收入前100强的企业大约占市场份额的67%。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毕景全： 产能严重过剩，同质化竞争激烈，如土霉素片、百兰根颗粒等有800多个品种文号，维生素 C 片、氨镁净片多达1100多个品种文号，生产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短缺，全国制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辉瑞一个企业，低价中标潜藏安全隐患，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毕景全指出，现行药品管理法对违法犯罪惩戒力度不够，存在违法成本低、行刑衔接难等问题。他透露，目前食药监总局已经启动药品管理法修订工作，力争今年内将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报国务院审议。同时，针对困扰和制约当前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和监管工作效能提升的突出问题，将先行研究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分为4个小组，于3月下旬到5月上旬奔赴北京、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进行执法检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人社部最新发布通知，要求2017年所有省份都要全面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年底前全面完成辖区内全部目标人群的登记工作，确保参保扩面不留死角。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加快登记信息库的建设，通过开展内部和外部信息比对、基础数据采集以及入户调查等途径，完成登记数据全入库工作，并结合五险合一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和省级数据大集中等工作，集中实现登记数据省级集中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小微企业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流动就业居住农民、在城镇稳定就业农民工、高风险行业从业人员以及网络就业、创业等新型业态群体的特点，人社部要求要及时清除不合理的地方性政策壁垒，引导各类符合条件的人群参加社会保险，确保参保扩面不留死角。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表示，我国一直在加大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和应用力度，今年计划达到10.5亿张，2020年使我国90%以上的人口持有社保卡，最终实现人手一卡。 持有社保卡，跨地域的进行业务的办理，主要是养老和医疗。那么养老呢，就是养老关系的转移结续，通过社保卡来办理。医疗呢，去年在省内实现了异地就医结算，今年年中的时候要实现异地安置人员的跨省结算，年底呢是符合转诊条件的结算。我们这个系统啊，已经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全国的已经有15个省接入了这样一个系统，这项任务呢年内是可以完成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0年昨天起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展出，市民可以通过网络预约参观，也可以对草案提出建议。北京台记者刘莹莹、陆健报道。 指导北京发展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至2030草案编制完成。新版规划中，北京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还特别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纳入了整体规划，提出最终要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良好、经济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世界级城市群。昨天早上9:45，记者看到已经有多位市民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等候参观。记者了解到，总体规划草案中确定了城市的人口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红线，2020年北京的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300万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0年全年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以上，绿色出行比例将超过80%。在民生保障方面，2030年养老床位不低于18万张，空气质量也力争达到国际标准，实现每立方米35微克左右。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专门从河北石家庄来看展览的赵先生，在京津冀铁路规划图前，他对记者说，希望三地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其实你这个北京的新规划对河北可能比北京还重要呢，才能把河北带动起来啊。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公告展将持续到4月27号，参观后市民可以留言提出建议意见，也可以在网上献言献策。 京津冀三地近日签署农产品质量安全协同监管框架协议，三方商定协同建立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制度。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陈曦、秦皇岛台记者刘磊报道。 按照约定，京津冀三地将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结果互认，建立检测信息共享机制，三地统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参数、检测方法、判定依据，针对主要风险点开展区域内异地互检工作，定期互通共享农产品质量检测信息，适时统一发布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秦皇岛市农业局常俊景： 今天我们也将邀请河北其他地市的，还有北京、天津的这个到秦皇岛来统一检测标准，现在正在进行东口的连接调试。 据了解，针对非法添加使用禁用农兽药和瘦肉精等违禁物质，私屠滥宰和制售假链农资等违法行为，三地将联合组织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建立区域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协作机制，跨区域大案要案联合查办制度，严打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京津冀三地还将推行统一的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此前河北投放到北京市场上的鸡蛋已经统一合格证，可扫码溯源，今后将在更多农产品上实现。 继首例共享单车用户受伤索赔之后，上海一名不满12岁的小学生在骑行中发生意外身亡。有机构近日做了调查，近半数参与调查者对共享单车的安全性表达了负面情绪。 使用共享单车发生意外，运营方需要担责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今天播出第四篇，突发意外责任在谁？采制央广记者周一帆。 三月中旬，33岁的杭州市民吴先生骑行小明单车时，车把手突然倾斜，摔倒后导致脑梗，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应该是18000左右，但是他们付了10000块钱之后，他们说这个事儿他们不负责了。就打官司。 共享单车因质量问题发生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1月28号，北京的冯先生在使用 ofo 时，车辆刹车失灵摔倒受伤，因不满保险数额，将 ofo 运营方诉至法院，被认为是首例共享单车用户索赔案。代理律师唐忠诚担心，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索赔难题会愈发凸显。 共享单车这块的运营者呢，他不会轻易的给你赔付，但是你要知道，一般像一个公民个人，他向保险公司去索赔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教授李显东说，进入诉讼程序之后，用户维权依然存在难处。 你有没有损害，我可以有医院证明，那人家马上就会提第二个，你这个牙是不是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摔掉的，还是你必须拿证据来的。这些问题看见的是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到了法庭上是很难很难的。 一个更加亟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共享单车。今年2月初，深圳一位13岁左右的男孩因找到未上锁的 ofo 单车，骑行后发生车祸骨折。深圳相关部门及4家共享单车公司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发布声明，禁止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但就在本周，上海一名年仅11岁的男孩又因独自骑行 ofo 发生交通事故身亡。未成年人使用共享单车，运营方有没有责任限制？又该由谁来承担事故责任？稍后请收听早7点至9点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活动今天聚焦自助餐中的光盘行动。记者在北京多家自助餐厅调查以后发现，舌尖上的浪费有所减少，但光盘行动依旧任重道远。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善意引导，光盘有奖，浪费处罚。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光盘理念的逐步深入，北京不少自助餐厅内的浪费现象有很大改观。北京市日坛路附近某海鲜自助餐厅张俊杰经理： 我们温馨提示客人强拿手取，吃多少拿多少，给客人就是给领走的时候去吧台领取就是精美的物品嘛，而这个也客人也非常满意，现在做的也非常好。 但是记者实地调查采访发现，自助餐中的浪费行为依旧存在。此外，不少自助餐企业对于推广光盘行动缺少热情，甚至不少企业不愿谈及这一话题。 也都差不多，也都是大同小异，节约这一块。因为自助你要开自助，你就不能害怕这个浪费，要不然的话，你说去年这个自助餐关了这么多，老板不挣钱呀，那肯定就关门了。 有自助餐老板告诉记者，减少浪费，算好节约账单，不能光靠顾客自觉。从前厅到后厨，从采购到烹饪，精细化管理或许是光盘行动的另一条出路。 央广视频，警惕网络娱乐的扭曲和文化的倒退，撰写刁莹。眼下，在某音乐客户端的榜单上，一知名未成年偶像组合成员演唱的歌曲《董小姐》正在被粉丝热捧和传唱。两个男孩，一个16岁，一个17岁。歌曲封面上一群孩子比着 V 字手势，笑容灿烂。可是细听歌词，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前半生就这样吧等等，同声唱出的却是与年龄不相符的岁月沧桑。坐拥几千万粉丝，潜移默化中传递的吸烟习惯、厌世情绪，对社会尤其是未成年粉丝的影响令人揪心。不知这首《董小姐》是两位少年自己挑选，还是经纪公司为了博眼球上热搜而越俎代庖，让未成年偶像成人化、世俗化，恐怕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折射出的是成人推手的冷漠和娱乐潮流的扭曲。畸形产业的背后，难免有投资商的短视和制作者的功利，但更有行业规范的缺失和市场手段的失灵。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宋丹丹就担忧小鲜肉一夜爆红、拔苗助长，或许可能昙花一现，希望有关行业部门能及早完善规则和相关法律，例如确保童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严禁未成年歌手演员与吸烟、饮酒、色情、暴力等现象或行为挂钩等等。不论偶像文化和粉丝经济是否占据了娱乐环境的主流， 在经济属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文化属性，价值观的引导始终不应缺位。如果任由金钱猎奇自由发展，恐怕只能是娱乐的扭曲和文化的倒退。 浙江杭州近年来持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文明礼让、包容互助，筑起了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线。央广记者陈于燕报道。 每天上下班高峰，59岁的志愿者夏丽英就在公交车站引导大家排队上车。她说，她每天都见证着一米线外、斑马线前的点滴变化。 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真的好多了。人们过斑马线、不闯红灯、排队上车、驾驶员礼让斑马线，现在是文明多了。 2006年，杭州推出首条文明礼让示范公交线路，10年时间，杭州的交通出行文明梦已逐步实现。全市斑马线前机动车让行率达到99%以上，地铁、公交站随处可见排队先下后上的一米线风景。 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先往这啊，下载。 说话的人叫吴爱宝，祖籍江西，是一名在杭州的拾荒人。每周三次，他都要到杭州图书馆看书。吴爱宝说，图书馆的礼袋从未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流浪的异乡人， 就是很一定很自然的感觉，工作人员都很好的，从来不发脾气，没有什么紧张吧。 开放的图书馆包容了求知者，斑马线前亮起的刹车灯践行着文明礼让，市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展现了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康志友表示，杭州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文明创建活动的主体，市民公共文明指数已连续3年递增。 我们在创新理念方面倡导群众参与，人人都是创建者，人人都是创建成果的获得者。 大连市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突破口，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实现经济连续7个季度稳步上升。央广记者张四清、贾铁生报道。 辽宁旅顺3店铺动用机场的项目审批涉及多个部门，传统方式审批至少需要2年时间。大连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通过一网通办并联审批C流程，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审批手续。项目负责人穆正寿。 在办公室就可以和各委办局通过互联网办的，很快，不用来回跑吗？ 高效审批得益于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大连市把所有的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项目都纳入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运行，实现大厅之外无审批，行政审批全部网上办理，大幅压缩了审批时限。大连市在辽宁省率先公布全责清单，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行政审批精简比例达46%，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利。大连市市长肖胜峰 大力倡导敢于担当精神和马上就办的作风，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行政效能，营造良好环境，有效释放市场活力，经济向好的基础更加牢固。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让大连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去年大连市经济增长6.5%，实现连续7个季度稳步上升，平均每天登记注册近100家企业，其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大连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岩。 尽管还存在着不稳固因素，但随着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而形成支撑力量，那么大连经济的企稳呢，将会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示范效应。 新闻动车组，辽阳市确认84洪灾存在瞒报死亡人数问题，最高检部署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故宫博物院文物总量新增50000多件，珍贵文物占比超90%。请听报道。 辽阳市外宣办主任刘小燕告诉记者，报道播出当天，辽阳市就成立了由市委常委、纪检书记担任组长的联合调查组，当即赶赴受灾地区开展工作。经初步调查，确认辽阳县在2012年84洪灾中存在瞒报死亡人数的问题。 迅速成立了由民政、公安、水务、辽阳县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此基础上呢，对受灾区域进行全面核查，彻底查清瞒报事实，并成立了专案组，坚决依纪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介绍，2015年以来，最高检选择山西等10个省市进行试点，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1064个基层检察院、8370个公安派出所参与了试点工作。试点期间，检察机关监督派出所立案5243件，对违法侦查活动提出纠正意见15160多次。 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于侦查机关提醒逮捕批准率的提高，保证侦查质量，甚至保证警察不犯错误、不违法，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高检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全面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 监督的重点是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取证案件，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北京故宫博物院发布，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三年藏品清理，北京故宫博物院拥有藏品总数已由2010年底的187,558件上升至2016年底的1,862,6,690件，新增的55,000多件文物主要是新整理的乾隆御稿、明清尺牍以及甲骨、陶瓷类文物等。目前180多万件藏品均可在故宫网站上调取基本信息，未来故宫还将加大对网上文物藏品照片信息的输入。值得一提的是，186万件文物中，珍贵文物占比超过90%。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一般的博物馆都金字塔结构，塔尖上是镇馆之宝，故宫几乎件件是珍贵物。200年以后、2000年以后，我们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仍然是最重要的藏品。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基层单位为了显示自己坚决把上级政策落实好，就根据上级文件照猫画虎，做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文件，很多原则性的话在实际工作中毫无用处。 央广网强调，每一个红头文件、每一次出台政策都蕴含着党和政府的信用存款，只有真正从实际和群众需要出发，审慎出台好每一个文件、每一项政策，党和政府的信用存款也才会越来越丰裕。 随着双一流大幕的开启，各地高校掀起新一轮人才引进大战，有的高校甚至开出100万元年薪、800万元房补、3000万元科研启动资金等优厚条件。 经济日报指出，高校必要正常的人才流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无序的人才竞争，与其担心自己的人才被挖走，不如创造条件让人才心甘情愿留下来。 清明的细雨还没有如约而至，各种寄托哀思的形式却已开始积蓄。近日成都、南京等地先后推出的微信祭扫方式引发不少争议，让以往祥和的祭祀共识莫名多了一些嫌隙。 人民网呼吁，从鞭炮、香烛、纸钱到鲜花果品、网络祭奠，社会习俗始终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此不妨以一种开放有序的心态看待传统祭祀方式的革新，在日新月异中呵护好最质朴的情感。 近日青岛一名老人被一家保健品营销公司套走约10万元以后，感觉被骗，留下一封遗书之后轻生。 央视网提醒，心理空虚是造成大多数老年人受骗的原因，子女平日的关怀才是慰藉父母的一剂良药，如果子女缺位，骗子就可能来补位了。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9号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这意味着在加入欧盟44年后，英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该联盟的成员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田园、于芳，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